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61集，只见红色纸团啪嗒一声被金发女玩家李夏抓在手里，全场一片寂静。诺亚哈哈一笑， 干什么？你们这些该死的人类原来也喜欢贪功吗？别人的东西都要抢，你们还不如我们地底人。我们从来不觊觎人家的东西，我们只会杀了那个人，把他的脑袋当凳子坐，把他的血酿成酒，顺便把东西抢过来。 拿着这团红色纸球，金发女玩家抬手把自己落在额头上的碎发向后捞去。她抬起头，没有看向唐默炼鱼蒸汽人，反而看向了山本孝夫。从进入这个游戏后，这个女玩家一直表现得很聪明，却有些莽撞，实力不错，但肯定属于众人的末流。直到此时此刻，灿烂的阳光照耀在他白皮肤的脸上，唐默眯起眼睛，第一次仔细地观察起这个人。李夏微微一笑说， 你什么时候写名字的？ 山本孝夫沉默片刻说， 第五个白天。你呢？ 第二天。 山本孝夫一惊，接着没再说话。这位金发碧眼的女玩家朝唐默挥了挥手里的纸团，笑道， 你很聪明，你确实是推理出来的，那几个变态的通关思路我也没想到，但是很可惜你输给了运气。第一天离开房间的是我、山本孝夫和丽娜乔克鲁。 美丽的脸庞上全是淡定的神情，李夏自信而从容地笑道， 当丽娜乔克鲁突然死了的时候，我确实怀疑了山本孝夫，我没有杀人，那杀人的肯定是他。但是同时我也意识到，山本孝夫是很强，但他不可能强到没给丽娜反抗的机会就杀死了他，即使丽娜可能没有异能。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，怪物总归会死，那怪物该怎么获胜完成自己的任务？ 从一开始就杀了自己，掩藏身份，成为最不被怀疑的那个人，光是这一点穆回雪就很佩服。穆回雪笑着鼓掌， 精彩，你很聪明，我一直知道你不是怪物，但我也从没把你放在眼中，现在看来是我们大意了。但是我想知道，即使你一开始就猜到了怪物的通关方法，你怎么敢确定他会第一天自杀来迷惑玩家，撇清自己的嫌疑？这太大胆了。 顿了顿，他总结道， 你为什么敢在第二天就写上丽娜乔克鲁的名字？ 无论如何，这实在太大胆了。李夏能在第一天就看出怪物的通关方法，看出怪物必死的结局，这一点唐默、穆回雪、傅文铎谁都没做到。但他为什么敢写下丽娜的名字？这个问题穆回雪不明白，同样唐默和傅文铎也不明白。在第二天所有情况信息都不明晰的情况下，这个女人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和判断？李夏淡定地说， 因为你们也说我太弱了。 他看向山本孝夫， 从进入这个城堡后我就知道我可能是最弱的几个玩家之一，通关这个游戏的方法我想不出来，我能想的和你一样，就是最后活得比其他人更久，让其他人变成烧烤，但是我肯定会死在前面，所以既然都是死，为什么不赌一把？ 唐默沉默了下，声音平静， 不仅仅是运气，很果断的判断，你赢了。 因为实力弱，所以反而有放手一搏的勇气，运气、智慧、敢于尝试的大胆意识，李夏第一个通关黑塔六层，合情合理。 诺亚看着这些玩家互相戒备的模样，哈哈一笑，觉得有趣极了。但是他的时间到了。哗啦啦的水声从天边而来，众人看向天空，只见天空好像缺了一块，水流从空中飞流直下，全部砸在地上。诺亚叹了口气，郁闷地骂了句我最讨厌黑塔了，接着挥手从口袋里找出一艘大船。这艘船和玩家之前在迷宫中心见到的那艘一模一样。诺亚把船放在地上，抬头发现这些玩家竟然在看着自己，他挑挑眉， 你以为你们都是善良的人类可以被我拯救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些杀死同伴的人类全部充满了罪恶，快看看黑塔给你们的线索吧，否则我可不会救你们。 一听这话，唐默几人立刻打开红色纸团，纸团的正面写着丽娜·乔科鲁这个名字，这是第四个白天傅文铎亲手写上去的。唐默将纸团翻到反面，他看清上面的字，错愕地转头与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他清楚地看到了傅文铎惊讶的神情。同样，穆回雪和安德烈也看到了一条线索，李夏看到了一条线索。三个队伍看完线索后，红色纸条突然自燃，在空气中化为烟灰。这时，洪水离玩家只剩下不足一公里的距离，众人纷纷拿出自己的道具应对恐怖的洪水。但就在洪水即将到来时，一道白光从他们的眼前闪过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地，黑塔终于放完了那首重复播放长达五分钟的 Happy New Year。 在这首歌放完的那一刻，全球玩家警惕地盯着黑塔，接着他们听到了黑塔说出了一长串的通关消息，东亚一个玩家通关，美国两个玩家通关，华夏竟然有六个玩家通关，华夏通关玩家的数目超乎所有人的预料。接着，黑塔说： 叮咚，华夏七区正式玩家李夏，华夏一区正式玩家傅文铎、唐默，华夏一区正式玩家穆回雪、安德烈率先通关黑塔六层，完成抢六模式，抢六模式结束。 听到李夏这个名字，阮望舒、陈珊珊、洛风城、萧继彤，所有认识唐默和傅文铎的玩家都露出惊讶的神情。李夏是谁？没有人知道李夏是谁，但他竟然先于傅文铎和穆回雪通关黑塔六层。陈珊珊皱着眉头， 华夏七曲同庆， 他之前听傅文生说过，小朋友第一次和唐默见面是在黑塔一层，那时候唐默在攻黑塔二层，当时游戏里还有一个人白若瑶，他攻略的也是黑塔一层，他就是华夏七区的玩家，也就是重庆。 没听说过这个人啊，是男人还是女人啊？他很厉害吗？ 陈珊珊思考片刻，正要说话，突然黑塔又发出了一道提示，而当这句话响起时，全球所有玩家都惊愕地睁大双眼，不敢置信地望着那座黑塔。阮望舒直接从病床上爬了起来，迅速地跑向故宫上悬浮的那座黑塔。同样，上海、南京、莫斯科、伦敦、纽约，全球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玩家全部涌向距离自己最近的黑塔。这时候他们仿佛不担心其他玩家偷袭自己杀人夺宝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事比黑塔现在正在宣布的话重要。当唐默和傅文铎回到地球时，他们睁开眼，正出现在黑塔下方。唐默还没看清眼前的景象，一道响亮而无感情的铜声从他的头上响起，他听到黑塔用平静的语气说： 叮咚，黑塔六层结束，地球玩家攻塔成功，开启黑塔七层攻塔游戏，时间2018年6月19日格林尼治时间2:22，地点地球，对象全地球317万玩家，正在读档地球数据，正在回归地球。 唐默不敢置信地抬起头，看向自己头顶上的这座黑塔，正在回归地球。 数据读到完毕，正在加载，加载成功。叮咚，2018年6月19日，欢迎回到地球。 耀眼的阳光刺进唐默的眼睛，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阻挡光芒，双眼眯起。忽然，他听到了一道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，那是一道轻缓却厚重的鸟鸣声，咕咕，似乎是鸽子。极度进化的听力令唐默在没有睁开眼时，就清晰地听到了那双翅膀扑闪的声音，拍开空气，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，向天空快速飞去。他迫不及待地睁开眼，终于看到了那只鸟，是只珠颈斑鸠，华夏最常见的鸟类之一。他惊恐地看着突然出现在黑塔下方的这些人类，吓得拍着翅膀逃跑。在这一刻，全球300多万人类齐齐停住脚步，停下了奔向黑塔的步伐。他们的脸上有彷徨，有茫然，渐渐变为震惊，最后是惊醒。阮望舒颤抖着蹲下身体，看着地上一群正在搬运食物的蚂蚁。陈珊珊望着不远处树上的几只麻雀，嘴巴张大，一个字也说不出口。还有傅文铎、穆回雪，刚刚回到美国的约翰·布鲁斯和贝尔·福斯克，在大阪新斋桥黑塔下迫不及待地跑到桥边，低头看着在河里钓鱼的山本孝夫。华夏，上海。洛风城身体僵硬，杰克斯和赵子昂都惊喜又惊骇地看着黑塔。过了很久，洛风城才缓过神，他抬步走到南京路起始的那座石碑，这座石碑上有6个鎏金大字，南京路步行街。他摸着这块完好无损的石碑，缓缓地说， 你也回来了。 杰克斯懵了， 博士，回来了。 小胖子赵子昂摸着脑袋， 回来了？什么回来了？ 洛风城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与此同时，北京故宫黑塔，在看到那只飞往天边的珠颈斑鸠时，唐默和傅文铎便明白了什么叫回归地球。全球各地，一部分玩家已经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一部分玩家还处于茫然之中。但黑塔并不给人类一点欣喜激动的时间，傅文铎反应极快，在那只珠颈斑鸠刚刚飞向天空时，他拿起一颗小石子，手腕一动，将那只鸟打了下来。珠颈斑鸠坠落在地，扑闪翅膀。穆回雪一鞭子把那只鸟轻巧地捆了回来，并没有伤害到小鸟。但紧接着，那道清脆的铜声再次响了起来，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。 叮咚，成功开启黑塔7层攻塔游戏，游戏名称：黑塔愉快的寻宝游戏，游戏对象：全体玩家。 声音戛然而止，全世界的人类还没从惊喜的情绪中回过神，他们齐齐抬头看着那座黑塔。只听他用平静的声音这样说， 黑塔作为人类最喜欢的游戏伙伴，陪伴地球人类度过了无数美妙有趣的游戏，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，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。 说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感情，可是说话的却是黑塔。他用最冷酷无情的语调说着充满感情的话语，极端的反差令他的话全是讽刺意味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